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政委金可看着水塔上的火力被压制下去了，就带着冲锋队一跃而起，朝水塔冲去。谁也没有注意过街天桥上有什么异样。等少爷看出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拉住关山林着急地喊：团长，天桥上有马上的火力被压制下去了，就带着冲锋队一跃而起，朝水塔冲去。谁也没有注意过街天桥上有什么异样。等少爷看出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拉住关山林着急地喊：团长，天桥上有埋伏。可是局势已无法挽回了。埋伏在过街天桥上的是两个大麻袋，在硝烟和火光中阴险地守候在那里，耐心地计算着他们的猎物。他们像死去了的动物尸首。可政委带着冲锋队的战士冲过铁路，冲过大街，从过街天桥下穿过的时候，联系着麻袋的绳索被水塔里的守军拉动了，两只麻袋同时开了口，从桥上下雨似的倾倒下了上好的黄豆。那些滚圆的豆子立刻铺满了街道，冲锋的战士踩在上面站不住，一个个都猝不及防地摔了下去，手中的武器摔得老远。水塔在这个时候像突然醒过酒，子弹的火网将黄豆和黄豆上面的冲锋者打得乱跳，街道上立刻像开了屠宰场，躺满了尸首，躺满了鲜血。关山林一腔热血从脑门上直窜而出，冲着冲锋的人大声地喊：回来，快撤回来。冲锋的人听见小喇叭命令撤退的声音，纷纷往回撤，但是他们越是急越是不能保持住平衡，爬起来又滑倒在地，爬起来又滑倒在地。四平城突然变成了一座站立不稳的浮岛，那些贸然撞入的水手一个个都像晕了船似的在上面跌爬翻滚，而水塔则以不变应万变的阴险和冷静嘲笑着用死亡接待了他们。关山林目瞪口呆，光着的脑袋上坚硬的头发冒着火苗，浑身冷汗如雨。他为这种从未见识过的卑鄙无耻的战术怒火中烧，愤恼欲绝，同时又无计可施。他看见好几个战士被子弹击中了，在街道中心抓着黄豆痛苦地滚动。他看见政委金可坐在黄豆上面，似乎无法相信地摇着头。一串重机枪子弹飞来，把金可的胸膛打得稀烂。金可差不多是被拦腰切成了两半，在他倒下去的时候，他还把手中的加拿大手枪指向水塔，似乎在最后的时刻，他还想弄清站立不住的浮岛之谜。黄昏时分，伤亡过半的八团奉命撤出战斗。他们在夕阳惨淡的余晖中，抬着战友们流淌的鲜血和耷拉的肢体的担架 缓缓地离开铁路线，从城西出城。十天以前，他们就是从这里高举着战旗，呐喊着冲进城来的。灼烤的夏风中，城外的血腥味比市区中的血腥味淡了许多，也纯了许多。也许是这个原因吧，八团的干部战士突然之间一下子都蹲在地上大哭起来。24小时之后，攻城的枪声骤然停止下来，所有的部队同时接到撤离战斗的命令。一夜之间，十几万民主联军的战士撤出了已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四平城，井然有序地消失在了夜幕之中。撤退的命令是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亲自发出的，郑洞国和孙立人的两路援军已与担任打援的部队接上火，而四平城还有一半在陈宁人手中。林彪担心拿不下四平，使全军陷入被动局面。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，郑洞国和孙立人此刻最担心的不是救不出陈宁人，解不了四平之围，而是担心林彪最擅长的围城打援战术。所以53军和新一军的行动非常谨慎，非常缓慢，几乎是走一步看三步。民主联军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给四平守军以最后一击，而四平的守军确实也顶不住了，连陈宁仁本人也已将一支2号勃兰宁手枪顶上了子弹，装在了衣兜里，准备随时以身殉国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攻城的部队会在突然间自动退去，还他一条生路。自然就更没有想到，半个月之后，他将携夫人一同飞往南京，接受蒋介石的亲自授勋，成为黯然失色的黄埔将军中的一颗希望之星。民主联军的撤退从容不迫，没有受到任何威胁。1947年秋季攻势结束之后，东北民主联军经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的提议，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。部队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之中开始了休整和大规模的诉苦复仇教育。关山林和乌云的婚事在这个时候被提了出来。八团的四平战役打得很苦，损失惨重，二营基本上打光了，一营和三营也各有伤亡，部队需要大量整补。1947年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，部队在兵力和装备方面的补充已得到相当保障，兵力的来源主要是地方部队和解放兵。部队在兵员补齐之后，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诉苦复仇教育运动。关山林这时候心里就估摸着，认识乌云也有一年多了，也该结婚了。当时部队正住在林口，离合江省军区很近，关山林就骑着马去找张如平。张如平刚从下面检查土改工作情况回来，一看到关山林很高兴，立刻叫手下的勤务员去弄点酒来，也没有现成的菜，炒了点黄豆，两个人围着炭火边喝边唠。关山林见不得黄豆，一见黄豆就要呕吐。关山林凶神恶煞地站起来说，你把黄豆给我弄走，我恶心。张如平很奇怪，哟，你怎么会恶心呢？往日喝酒没黄豆，牲口饲料里 你还抓一把呢。关山林站在那里不说话，浑身发着抖，脸色铁青的难看极了，半晌才克制下来，就把四平战役自己吃的亏说给张汝平听。说到政委金可牺牲的场面时，关山林的喉咙已经哽咽了。张汝平听了唏嘘不已，他知道关山林和金可是老战友，抗战八年几乎是在一起，感情上撕裂不开。金可的死对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伤害。张汝平立即让人把黄豆给撤了，两个人索性光喝酒。几杯酒下肚，关山林热了，脱去大衣，脱去捂了，把捂了鞋散开放在炭火边烤着，一双赤脚臭烘烘地搁在火盆上，搓着脖子上的汗泥说：“老张啊，我来找你，想跟你商量一下，你看我那个事儿怎么整？”张汝平看着他说：“你的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怎么整？”关山林不高兴了：“还有什么事儿？当然是我跟乌云的事儿。”“你跟乌云怎么了？”“嗨，我们也该结婚了吧。”“怎么急了？”“急不急的，我们也处了一年多的对象了，也该结婚了。”“ 哎，你们哪里是处了一年多的对象啊？你们只能说是认识了一年多吧。”“ 你不用拿话堵我，话是你说的，你当时说乌云还小，事情得一步一步办，现在乌云二十了，不小了。”“ 怎么是二十呢？ 是十九。”“十九近二十，吃着二十的饭，不是二十是什么？”“ 好，那你怎么打算？”“ 部队正在休整，我瞅着这是个机会，再过些日子冬季攻势又要开始，要再往后拖，拖到明年解冻之后，那就更闲不下来了。东北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这仗如今只会越打越大，四平战役我就看出来了，几个纵队十几万人一块上，到了还是没拿下来。老金，咱们同志快十年了，我是亲眼看着他被打烂的。他坐在那儿，屁股下面垫着黄豆，连叫都没有叫出一声来。我琢磨着，说不定哪一仗我也就光荣了。我倒不是怕光荣，革命这么多年，也算老党员了，这点道理还能不明白？不过我跟老金不能比呀，他是有老婆的人，壮烈的不亏。我长得这么大，可是连女同志的手都没有挨过一下。所以啊，我想早点跟乌云结婚。 张汝平听出关山林的话里有伤感，抬头看了看他，看出他眼睛里的潮气，自己也不由得动了情。 老关啊，你的心思我是能够理解的。 好，这事儿我来办，你放心，我就是再怎么也一定让你把老婆套上。 关山林听张汝平这么说，感动得不得了。 老张，谢谢你啊。一边说着，一边伸出手去，两个战友的两双大手隔着通红的炭火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 关山林惦记着部队，当天就赶回林口驻地去了。张如平说办就办，当即派人去牡丹江，把乌云从学校接回军区。乌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被人带到政治部张主任的屋里。张主任看乌云人胖了，脸上红彤彤的，一双大眼睛要多精神有多精神，齐耳短发掖在帽子里，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，浑身洋溢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朝气，比一年前又漂亮了许多。乌云一见张如平，就挺着胸脯给张如平敬了一个礼。 张主任，战士乌云奉命前来报道。 张如平乐呵呵地走上前，握住乌云的手说，啊，咱们的女学生回来了，好啊，这很好。哎，小吴，你不要拘谨，你坐。 乌云坐下，张如平也在乌云对面坐下， 让勤务兵给乌云端来一杯开水，又找出一些松子来，抓了一把放在乌云的手里，让乌云嗑。张如平随随便便地问了一些学校里的情况，乌云认真地做了回答。 后来张如平就把话题转到正事儿上。张如平说，小吴啊，我今天把你接回来，想跟你谈谈你个人的大事儿。 乌云一时没有明白张如平说的个人大事是指什么，压根儿没往那上面想，觉得有些唐突，又不便问，只是用一双明媚的眼睛看着张如平，听他往下说。 张如平看着乌云继续说，小吴啊，原来呢，考虑到你刚来部队，年纪又小，个人的事情不便立刻处理，所以就往后拖了拖。现在嘛，组织上考虑，你年纪也合适了，时机也成熟了，这件事儿也可以考虑了，我就代表组织上找你谈谈心，商量商量，看怎么把你们的个人大事解决喽。 张如平这么一说，乌云才明白对方说的个人大事是怎么一回事儿了，他的脸立刻就红了，一直红到了脖根下。对于这事儿，乌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，也有些犯糊涂。他想，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就算组织上关心，自己的年龄也合适，也得有一个目标吧。个人的事不是指自己一个人，而是两个人，得有两个人，这事儿才算有眉目。那么那个人又是谁呢？他正在想着，张如平又说话了， 怎么样小吴啊，你也谈谈啊，谈谈你是怎么考虑的。 你放开谈，不要有顾虑，组织上考虑这事儿主要是从工作上出发，当然啦，生活上也是需要考虑的，组织上会考虑各方面的情况，总之是要把这件事儿办好。 乌云嗫嚅着，首长，我没有什么考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儿。 啊？怎么没有考虑呢？怎么没有想过呢？不能吧，这么大的事当然是要考虑的，你们接触也一年多了，他又去牡丹江市看过你，你们俩就没谈过这方面的事儿？ 乌云这时候才明白，原来首长说的是少月，他一下子恍然大悟。乌云这么一明白，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闪过了远藤薰衣的影子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想起自己的药理学老师。实际上这几个月里， 远藤老师越来越表现出对乌云的好感，而且他经常在散步的时候碰到江边背功课的乌云，两个人坐在江边十分轻松地说一会儿话。六月份学校因战局不稳，准备撤出牡丹江，在收拾搬迁的时候，乌云和远藤薰一在一块儿捆教学设备，不知怎么的，两个人的手碰到了一起，两个人都愣住了，有些发窘。后来远藤薰一愣愣地冒出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不知将来乌云君会喜欢上哪一个人，那个男人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呀。乌云当时很慌乱，没有接远藤老师的话茬，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以后远藤老师也没有再提什么，倒是乌云感到有些隐隐的遗憾，想着当时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说呢，为什么不把话接过去呢，又有些期待的心情，觉得远藤老师一定会再来找自己。可是这样期待下去，远藤老师就是没有来找，找也是找了，就是谈话的内容和乌云想的不一样。乌云有一回夜里做梦，梦见自己和远藤老师在一起，远藤说自己是乌云的哥哥，乌云心里很难过，想流泪。乌云梦醒之后发了好长时间的愣，这件事儿两个好朋友也看出来了。白淑芬对乌云说，哎，乌云，你发现没有，远藤薰一对你有点意思呢。乌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偏偏装傻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白淑芬说，你少装傻，你精灵豆一个还能不知道这个？ 我就是不知道嘛。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你要真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，他看上你了。你别瞎说，瞎说烂舌头。 哎， 什么烂舌头啊？你以为我支持你啊？我才不支持呢。远藤薰一是日本人，小日本欺负咱们这么多年，欠下咱们多少民族血债，如今他打败了，他还不甘心，还想变着法子来占咱们的便宜，他是怎么想的？ 德米在一旁说， 淑芬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日本侵略咱们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政府干的，和老百姓没有关系，日本的老百姓也是受苦受难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乌云，别听他的。 白淑芬急了， 好啊，德敏，你这是什么思想？我看你这种觉悟十分危险，你可是解放军战士，怎么能帮着小日本打咱们姑娘的主意呢？ 乌云见他们俩越说越没谱，又气又急的捂住耳朵说， 你们俩别争了，这都是哪跟哪儿啊，别人心里根本就没想过这事儿。 乌云这么说，其实也真没太多的想法，学校里学习很紧张，容不得他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这种事情，他是抱着听其自然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儿的。现在这件事终于被提出来了，可不是远藤老师，而是小少。部队首长根本不知道远藤这个人，所以首长不会提到远藤。不知为什么，乌云的心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张如平把乌云从学校里叫来，征求他对个人问题的想法。当乌云知道张如平介绍的是邵月而不是远藤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乌云的心里有一种失落的感觉。半晌，乌云说：首长，我确实没有考虑过。他去牡丹江，主要是给我送东西，我们没有谈过这件事儿。张如平听完这话，呵呵地笑了。哎呀，你看你啊，小吴，你还想对组织上打埋伏啊？怎么主要是送东西呢？送东西是次要的，不是主要的。主要的，他早给组织上汇报了。你们不是一块吃了饭，逛过街，还一块逛过公园吗？你想想，在一起干了那么多事儿，哪能不谈个人问题呢？不谈个人问题，那你们谈什么了？乌云低着头，捏着衣角，害羞极了。他心里想，这个小邵也真是的，怎么可以对组织上瞎说呢？就算是一块吃过饭，逛过街，逛过公园，也不能说什么都谈过了呀。何况就有什么事儿，这种事儿也向组织汇报，那也太那个了吧。想到这儿，乌云说：首长，我们是在一块儿吃过饭，逛过街，也逛过公园，但是我们在一块儿只谈部队上的事儿，真的没谈过别的什么。 哦，真这样？ 真这样，那也不能怪你，应该怪他。都一年多了，他都干了些什么呀？庄稼也收两茬了，还老闲地荒着，自己不把握嘛，怪得了谁呀？张如平摸着下壳想了想，这么说啊，这件事儿你们俩谁没有把窗户纸捅破？乌云臊得慌，咬着嘴唇摇了摇头。 你看这事儿弄的不是被动了吗？ 乌云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小声地说：首长，不被动，一点儿也不被动，我还小，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事儿。 哎，你岁数是不算太大，可他的年纪不小了，人家在他这个年纪上，娃娃都抱了好几个了。 乌云有些犯糊涂，他抬起头来看着张如平。首长，他不是才……乌云有些犯糊涂，他抬起头来看着张如平。首长，他不是才20出头吗？难道部队上也兴这个年纪就抱几个娃娃？张如平盯着乌云，好半天才说： 你说的谁呀？乌云也觉得不对，他也盯着张如萍。那首长说的是谁呀？ 还能有谁啊？当然是你们国安旅长了，难道还能有别的人？ 乌云的脸腾的一下通红了。 哎呀，我还以为首长说的是小少呢。 张如萍一愣， 怎么会是小少呢？小少他菜瓜刚开始长，早着呢，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这事儿怎么会弄成这样呢？ 这一下两个人才明白事情全弄扭了，两个人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张如萍便从头问起，这才弄清楚，原来关山林和乌云之间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事情。别说没提到这方面的事儿，甚至连马路和公园也没有逛过。逛过的是少月，和关山林没有关系。关山林和乌云差不多连话都没有说上几句，从头到尾关山林只是一厢情愿，人家姑娘还蒙在鼓里呢。把事情弄清楚了，张如萍哭笑不得，他心里想，嘿，老关呐，老关，你这都是怎么搞的？自己老大的年纪，人家姑娘一年多了还是局外人，就算这样，就算这事儿没捅破，你也不能瞎吹牛啊，说什么上馆子啦，逛公园了，说的挺邪乎，弄得大伙都信了，害得我差点没做了一个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。而乌云这个时候也想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怎么会是自己和关旅长的事儿？自己被部队招来当兵，也值一年多的时间，没有谈，是跟关旅长处对象啊，谁也没有告诉过我。再往回忆想，自己到了部队上，怎么见的旅长，怎么安排的，怎么去学校读书，首长又怎么去牡丹江看自己？这么一想，乌云全明白过来了。乌云明白过来之后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不是个滋味。对于关山林，乌云是非常敬佩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是大首长，当过红军，爬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打过仗，负过伤，人家是大英雄，是战士们心目中崇拜的偶像。要论贡献和地位，是乌云可望而不可及的。但是说到处对象，说到结婚成家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乌云就算是从乡下出来的女孩子，就算是一名刚参军不久的女战士，对个人问题，就算是没有细细的琢磨过，也不是没有一丁点考虑的。关山林三十五六岁了，年纪怎么说也是一大把了，又不太爱收拾，看着胡子乱糟糟的，皮肤又黑又粗，人显得老气，要放到别处，这是有经历，老成，若放在对象上来考虑，怎么也让人不能接受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倒像是父女俩一样，叫人怎么说呢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过去没有人对自己提到过个人的终身大事，自己也不曾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这个问题。现在既然提出了，乌云就不可能不想到对自己心思的人。怎么就不是远藤老师呢？怎么就不是小少呢？怎么就偏偏是关旅长？如果是远藤老师，也许都不用考虑 他就会一口答应下来。如果是小少，也许考虑一下也会答应下来。而组织上对自己提出的那个人，却是自己没有丝毫念头，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。乌云一时被堵在那里，怎么也理不清自己的想法，只觉得心里乱糟糟的，理不清个子丑寅卯来。乌云心里想什么，张如平不知道，但张如平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张如平作证了，摆出一副从头开始的架势。他说：“哎，小吴啊，过去咱们没有把情况弄清楚，现在咱们弄清楚了，这弄清楚了就好，弄清楚了咱们就可以把它解决了。啊，你说说，你对关旅长，现在是关团长，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乌云坐在那里不说话，低着头掰着手指头。张如平看乌云这个样子，不说也知道事情来得突然，人家女孩子没有精神准备，照说应该让她认真想想。张如平是个文化人，又长期做政治思想工作，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。可是事情被提出来了，也没有时间让人捉狮子似的平心静气了。部队说动就动，哪有什么时间让人反复琢磨呢？于是张如平接着说：“小吴同志，我知道你没有心理准备啊，这事儿乍一提出来，一时呢有些琢磨不过来，也许还有一些不大好意思吧，啊，哈哈，其实呢，这事儿也没有太多好想的。关团长的情况很清楚啊，他16岁参加赤卫队，18岁参加红军，这些年来他觉悟高，立场坚定，对敌狠，对同志亲，打仗勇敢，大大小小立过10几次战功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他都是我们党的骨干，是我们党信得过的好同志。组织上之所以考虑你跟他的事儿，也是对你的情况做过了解的，认为你们条件相当，认为你们是合适的。结了婚，成了家，一方面你可以帮助组织照顾好关团长，让他能够安安心心打仗，解放全中国。另一方面呢，你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好传统，你们夫妻俩比翼双飞，共同进步，这是一件大好事嘛，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呐。小吴啊，你看这么说，咱们就把一切事情都说清楚了吧，现在就差你一句话了。张如平看着乌云，等着乌云表态。现在就差你一句话了。张如平看着乌云，等着乌云表态。可是乌云不说话，仍然低着头，掰着手指头。半晌，张如平又说：“乌云同志啊，你表个态。”表个态，这事儿就成了。你不要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说了，这是好事儿。既然是好事儿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乌云没有动静，他的头越来越往下低。张如平有些急了：“哎呀，你说话呀，你怎么就不说话呢？你不说话，组织上就不好办，你不能让组织上不好办吧，不能让组织上为难吧。我们刚才已经把情况说清楚了，我们简单一点，这事儿呢，你是同意还是不 同意。你同意就说同意，你不同意就说不同意啊。 张如萍说完就等着乌云表态。他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张如萍开始觉得这事儿有些棘手，不那么好办了。他在想，哎呀，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呐。他想自己应该还说点什么，也许得考虑考虑改变的方案了。他正打算开口，乌云却低着头说了一句什么，他没有听清楚。张如萍忙问，你说什么？乌云抬起头来说， 首长，我同意。 乌云说完这话，眼眶里含着两颗泪珠，扑簌簌地落了下来。张如萍一拍巴掌，高兴地说， 嘿，你同意就好嘛，你同意了就好嘛，你同意事情就简单了嘛。哎，小吴，不要哭。哎呀，你哭什么呀，这是件大喜事儿，应该高兴，你怎么倒哭了呢？ 张如萍不说还好，一说乌云的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流，再也止不住。他索性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掰着手指头，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。张如萍当天留乌云吃了一顿饭，然后派人送他回牡丹江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如萍和乌云商量了结婚的事儿。与其说是商量，不如说一切还是由张如萍代表组织上决定下来。张如萍说， 小吴啊，咱们也别拖，部队上的事儿，说忙就忙起来，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。结婚的日期就定在5天之后，地点在军区，仪式由军区政治部张罗，你跟老关来人就行了，先把家成了，缺什么以后呢慢慢再考虑。 乌云哭过一场，心里舒坦多了，只是没有胃口，菜没怎么吃，饭只吃了一小碗。至于结婚的事，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，什么时间结，怎么结都是一样的。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，乌云都没有说话，只是最后上车之前，他对张如萍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。他说， 首长，结婚那天部队不要用车去学校接，也不要告诉学校，我自己回来。 张如萍不同意。 哎，怎么让你自己回来呢？这像什么话？ 乌云坚持不让去接，张如萍看乌云态度坚决，勉强同意了。张如萍是没有明白，乌云之所以不让车去接，是不想让学校里和同学们知道了这件事。乌云不想让人知道他要结婚了，乌云抹不开那个脸。乌云回到学校，先悄悄一个人找学校里请了假，只说部队里5天之后有事儿，没说别的。对关系最好的白淑芬和德米，乌云也只字未提他要结婚的事。那几天乌云老是走神儿，上课也发呆，吃饭也发呆，像是掉了魂似的。再就是一见到远藤老师，就没有来由的一阵心跳，老是忍不住要多看他几眼。乌云的这些反常表现，别人没有察觉出来，德米倒是察觉出来了。有一次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，德米问 乌云，你这两天老是心神不定的， 没出什么事吧？乌云吓了一跳。啊，我出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心神不定了？ 还说呢，你看你这样子，就像给人捉住了似的。 乌云强作笑容。 你才叫人捉住了呢，我又没做亏心事儿，我怕谁来捉呀？ 乌云，你平时总是快活得很，老远就能听到你的笑声，这两天你老发愣，也不笑也不唱歌了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没什么事儿，我不骗你，我骗你是小狗。 德米用那双蓝眼睛看着乌云，良久才轻轻地说， 其实啊，谁心里没点事儿，你不说我也不打听。不过乌云，你要记住，你要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，你就对我说，别忘了咱们是好朋友啊。 乌云感激地走过去，抓住了德米的手，点了点头。 五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五天早上，乌云早早就起来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衬衣，换了一套干净合身的军装，洗了脸，刷了牙，仔细地梳了头，照了照小镜子，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又干净又整齐。脸刷了牙，仔细地梳了头，照了照小镜子，看见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又干净又整齐，这才收拾好东西，没有惊动任何人，蹑手蹑脚地出了门。 乌云走过学校教职工宿舍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他站住了，他朝远藤老师住的那两间房子看去，他看到远藤老师房间里亮着灯，有人走来走去，还有洗脸刷牙的声音，然后是李志和他哥哥说了句什么话，远藤大概也说了一句什么有趣儿的话，惹得李志嘎嘎地笑着。乌云的心里一阵跳，他低下头，快步地从屋前走过。 他们的婚礼是在军区的礼堂里举行的，证婚人是省委书记张闻天和军区新任司令员贺进年，主婚人是张如平。关山林一大早就骑着马，带着少岳和晋中人赶到军区。关山林那天着意修饰了一番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下巴修整得像一块刚出泥的青萝卜，换了一身只下过一水的新军装，绑腿也是新的，皮带上的手枪擦过，着意掉出半尺长的红绸布来，显得威风精神。张如平看着他笑了， 哎呦，老关，你今天是新郎官，你又是带枪又是带兵，搞得像抢人似的。 关山林也呵呵地笑着， 嘿嘿，你算说着了，我今天就是抢人来的。我寻思着，要是今天你老张不让我把婚结了，我真的动手抢。 张如平看他那猴急的样子，乐着说， 你急什么，就是人来了也不能立时把人关到洞房里去吧。啊，我们操劳了这么久，酒还没喝呢，等我们喝了酒才轮到你的事儿。老关，今天你要做好准备，我还打算组织人闹洞房呢。 关山林忙说，哎，老张，你行行好啊，你把事情弄简单点儿。 这件事儿嘛，待会儿我得跟大伙儿研究研究，简单也好，复杂也好，就不干你的事儿喽。 等到天擦黑的时候，乌云到了。